發展機遇。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有反彈跡象，單日新增43,846宗確診，是去年11月中旬以來最多。新增病例當中超過一半來自經濟中心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斯特拉邦，部分地區已經實施封鎖，直至月底，以遏止病毒擴散。孟買政府又說會在人多的地方推出強制隨機病毒檢測。印度累計超過1,150,000宗確診，是全球第三多，新增病例自去年9月底的高峰以來一直穩定向下，但是由於民眾聚會增加，防疫有所鬆懈，令到感染數字近期上升。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顯著較涼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聽朝清涼同有一兩陣雨，氣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今個星期中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回升。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難離難捨想抱緊。 喂，爸爸，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就遵守翻交通规则好唔好啊？啱啱好危险啊！ 唉，使乜啫？我踩单车啫，又唔系揸车，踩咗几廿年都系咁啊！小心啲就冇事咯。 梗系唔系啦，喺马路上面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 系咩？ 当然啦，你咁中意听香港电台，就多啲留意埋佢哋嘅交通消息啦，有好多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噶。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虽然有部分朋友已经打了疫苗，不过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轻心的，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大家都要注意，有部分表列处所仍然维持有限度的运作，而且堂食时间和每台人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当然，大家都一定要严格遵守限聚令和口罩令，那就可以减低病毒入侵的机会。而如果你是从事飲食业，就记得一定要安排专职员工负责执台，而且要员工每14日进行一次病毒检测。防疫措施做得充足，食客食得安心，你做生意又做得安心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悲，竟 将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又到星期日啦，逢星期日咧，我哋都喺度等你啦。地点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立体声广播，当然是现场嘅。大家好，我是 Albert， 我是欧瑞强。当然仲有我两位拍档准时出现，又是编时泳师解按 piano， 同埋一阵间当然同我哋会唱一啲靓歌啦。可能会唱你点唱嘅歌都未定，如果你打嚟嘅话。我哋嘅电话呢是 1872388， 香港电话即是852-1872388。除了阿 Vince， 还有阿乔啦，咁啊，阿乔同 Vince， 同我哋已经系成为咗一个铁三角喺度等紧你。翻嚟会今日就冻冻地啊，你哋觉唔觉得啊？啊，觉得吓，岌晒头啊！我头先觉得，咦，好彩我着翻件 jacket， 不过都惯噶啦，因为咧我无论春夏秋冬咧，我都要带件 jacket 喺个身，因为有冷气啦，因为我啲 studio 啦，我哋啲录音室啊、直播室咧都会。比较即系室外系冻啲嘅，因为可能啲机器啦，如果电视台就更加啦，好似雪房咁样。电视台嗰啲，因为即系做长年咧，都要好冻先得。睇下系咪真系咁冻先？而家系18度，好似凉咗少少，湿度62%啦。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并早清凉及有一两阵雨啊，特别留意啦。明早清凉及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在16-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啊，既然系凉咗啦，我相信春天已经正式来临啦。其实唔止系啱啱开始，好似前一两日啊，我冇睇通城，系春分啊，春分咧系一个即系我哋。嘅节气啦，系其中一个节气嚟，系咪应该系将春天分开咁嘅意思咧？系咪春天嘅中间咧？啊，应该可能系都未定。咁所以我哋今日开始嘅时候，喂，边时不如咁啦？我哋着翻件少少薄薄嘅雨衣啊，咁喺个室外嗰度行下，感受下我哋香港春天嘅气息，真系嚟咗啦！因为已经有雨啦，同埋咧，有时我上个礼拜已经见到。在山上边咧有好大雾添吓，咁啊，有啲雾雨雨雾雾咁样咧，正式咧就系春天来了。迟咗少少唔紧要，有只歌振下兴就得啦。我唔系话你哋迟到，系话春天嚟迟咗啫。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识。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昧，难以猜破。勿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要心中，没法芬芳。谁人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好 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总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惨。 迟来的春天，大家都好熟悉。呢一首日本歌改编成为咗《迟来的春天》。我哋今日嚟开始嘅就用啲春天嘅气息啦。咁啊，迟啲嚟唔紧要，因为我哋约定咗噶嘛。每年嘅春天咧，我哋都会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咧，就永远都唔会错过任何一个季节。一年二十几年都冇错过到。春天当然是四季之始，我们一定约定的。下边时我也很喜欢的这首歌，我想有些萨克斯风在这中间弹奏那首。萨克斯风就当然要找阿乔了，因为他什么乐器都懂的因为他有一个现在新时代的 keyboard 是真的很方便，而且演奏得相当之神似。用萨克斯风和钢琴演奏的歌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便是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片悠悠的萨克斯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萨克斯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 在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共，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终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来旅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失索风，于今晚悠悠的相爱入梦中。 Date with spring， 同春天有个约会，一定约的啦，每年都约一次的嘛。但是现在已经是即系啱过咗秋分啦，咁所以呢只歌咧就平时都想听嘅，不过在春天嘅时候咧特别有呢一种浪漫嘅感觉，少少你有冇睇过出戏啊？ 有啊，我连电视剧都有睇添啊，舞台剧都有睇。 啊，有舞台剧系啊，先系有舞台剧嘅，然后有电 影 啦，然后有电视剧添，系咪 啊？ 系啊。系咪即系全部都系刘雅莉做嘅？好似可能。 主要主角系咯。 即系电影又系佢啦。 唔系电视剧就唔系，电视剧就系邓萃雯做。 哦，邓萃雯哦 ，OK。电影我有睇，都系阿刘雅莉。因为搵一次又再请阿刘雅莉上嚟。现场唱翻呢只歌先。第一个钟咧已经系9:23，我哋而家迎接个春天嘅来临啊嘛。咁头先呢只歌咧就系、是、好似我印象中佢嗰、那个个 date 啦，嗰个情人咧系吹 sex 风噶嘛，系吹 sex 风。 系啊。 咁所以变咗喺佢嘅歌里边咧，好即系好顺理成章地啦，有个 sex 风。嗱，今日阿乔扮演啦，多谢晒。讲起春天咧，我又谂起呢只歌咧，我好似冇喺度唱过，但系我有播嘅，我成日。郑少秋有只歌叫做《像雾像电像春雷》，你哋识噶嗬？好似我哋好似冇唱过呢只。 所以咧，头先我攞起啲歌词睇下，咦，好似冇乜感，冇乜熟悉感，但系只歌咧就好熟嘅，因为我以前咧，晨早喺朝头早做 DJ 嘅时候咧，就经常播呢一首嘅英文歌。呢个英文歌咧系来自一对夫妇，叫做 Captain and Tennille。Tennille 系个太太啊，咁Captain 咧就系佢老公。不过而家咧就已经辞世啦。不过讲起上嚟都好多年前，嗰只歌叫做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郑少秋将呢只歌咧就用咗嚟咧就做咩咧？佢唔系有意就录呢只碟先嘅，我估。有一年嘅香港小姐选举，阿乔唔知道出世未咧？咁咧？以前香港小姐選舉好大件事嘅，咁佢哋一定有一場好隆重嘅歌舞，係即係創作嚟嘅。咁然後呢個歌舞咧，嗰一年咧就係鄭少秋加呢個張天愛。張天愛係一個佢唔係一個藝員，不過係一個名媛啊，而且跳芭蕾舞好叻，咁所以咧就揾佢嚟一齊合演啦。咁啊，鄭少秋咧就喺裏邊當然要唱好多未唱過嘅歌，因為係一個歌劇嚟嘅。咁就將呢只歌咧就改咗叫做《張舞》。像电像春雷，咁后来咧就再请黄沾将个歌词加长啲。 像雾像电像春雷，有缘见他一面，突然绿柏倒垂，夜夜梦寐没处追寻。有缘今宵相见，像寒夜里春风轻吹，轻飘飘感觉似身已升到九霄里，每个眼波都飞向他去。是幻是诗句，爱情放出娇美，心里盛放蓓蕾。夜夜就在梦里追寻，爱情终于找到，热情像那奔放春水，心痴痴感觉，此刻我飞到。天空里，我要与他天天也相对。是命是运是天意，我和你相聚，愿长日也共随。日日夜夜奉献真爱，我哋今生今世互怜互爱。虚心相许，分享一切，与他飞到九霄里，永远与他深深掠痴醉。哒哒啦啦哒，哒啦啦啦哒哒。天天也相对，痴痴醉，双双对，痴痴醉。 像雾像电像春雷，啱晒而家个季节啦，好似。开始嚟噶啦，有时间中会落雨啦，有雾，有雷电，有雨，都未定。 我要 check 一 check 先，呢、這个歌词咧就印住系黄沾作词、啊，我印象中好似系郑国江，应该 check 下先。不过 anyway 一只好好嘅歌词啦，好痴醉嘅歌词啊，好好心，即系好个心情痴醉嘅歌曲。像雾像电像春雷，头先讲过啦，即系如果系今日咧，我哋就开始迎接春天来临啦，希望。你都会同我哋同春天有个约会，个约会咧就系打个电话嚟就得噶啦。每逢星期日嘅晚上，我哋呢一排咧都会同边线同阿乔一齐等你。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888，香港电话18723888，外国嘅朋友都可以请嚟，随时欢迎打翻嚟香港倾下偈，点下歌。因为我哋喺10点钟到咧，我哋就会开始接电话。一阵间新闻报道后，我哋仲有好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随住香港选举制度得以完善，香港彻底摆脱困扰多时嘅政治泥沼，有利良政善治，让特区政府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从根本上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化解社会深层次矛盾。张建宗在网志话，决定对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改完善只是一个小切口，基本法之中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条文保持完整，確立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絕對沒有改變，充分證明決定並沒有令到民主倒退。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全國人大早前通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亦都是香港發展的新局，香港必須抓緊機遇，全力參與。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將會在今個月底向政府提交報告。團體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批評小組早前提出的方案不清晰。團體說，劏房租戶普遍面對租金過高，建議設立起始租金，應該以現時單位差享物業估值的150%為上限，同時要訂立租金調整幅度，並且按通脹率每兩年調整一次，每次調整上限不應該超過10%，兩個建議缺一不可，否則會形同虛設。另外，早前傳出工作小組同意2+2的方案，即是完成兩年租約之後，原租戶可以優先續租多兩年。平台認為4年優先續租權不足夠，應該增加至6年。團體亦都建議要訂立標準租約，強制住戶需要打釐印，亦都要立法規管濫收水電費，要實報實銷，並且裝設獨立水電表。澳洲東岸繼續受到暴雨侵襲，河水泛濫，多處水浸。當局向新南威爾士州10多個地區，包括州首府悉尼以北盛產葡萄酒的獵人谷，發出洪水風險及疏散警告。總理莫里森宣布動用聯邦資源救災。從電視台和社交平台的片段所見，多間房屋被洪水急流沖走，樹木連根拔起，不少道路和基礎設施都被沖毀。緊急部門估算有幾百間房屋損毀、關閉，州內多條主要道路、學校星期一要停課。新南威爾士州州長表示，部分地區自上個星期五朝早以嚟錄得破紀錄的超過300毫米雨量，特別是悉尼西北部的低洼地區，雨量超出原先預期。他形容部分地區的水浸情況是半世紀以嚟最嚴重，目前已經有幾百名民眾獲救，又下令悉尼更多地區的民眾撤離，防範水災帶來的風險。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清凉，同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日至7月9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直直服直直，点解我要直？ 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嘅翩翩闲暇装置艺术展，就邀请大家喐喐手指，透过编织放松脑袋。 我哋平时做编织嘅时候，对于一个人放松系好有帮助。咁我哋就开始有呢个构思。咁接觸到一啲紡織嘅藝術家啦，譬如蘇怡啊，佢其實之前都用好多回收嘅凳咧，去用編織嘅方法去復修翻佢。咁我哋覺得呢個復修嘅 idea 咧，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喺呢個時候都重要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邀請佢同埋另外一個設計師 Terry 啦，將一啲回收嘅家具咧，佢再去設計做咗5組凳出嚟啦，大家可以坐喺度休閒，甚至乎係可以去織嘅。可能好纯粹去透过纺织进入一个消闲一啲嘅空间。 唔该晒南丰集团社区及文化部策展人卢乐谦。 喺呢一个 hea 嘅空间，佢哋搭起人造山洞，俾大家入去休息啊！ 有份设计沙厂嘅建筑师 Gary 咧，佢就设计咗一个山洞啊！呢个山洞其实好多块唔同嘅三角形去组成嘅。咁 Breakthrough Arts 咧，其实就一路喺之前几个月咧，就同唔同嘅团体啦，学生又有 ，accessibility 嘅团体又有，咁佢就将呢啲三角形嘅框咧就织咗佢。而大家嚟到嘅时候咧，系可以做到纺织嘅，因为有一啲我哋系预留咗冇织到咧，咁大家都可以尝试下喺呢几个山洞里边去学习唔同纺织嘅方法啦。 即日起去到5月2日，荃湾白田坝街45号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 翩翩闲下，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如果你已经递交咗选民登记更改资料申请表格，点样得知选举事务处已经完成咗你嘅申请呢？选举事务处会邮寄通知书俾选民，确认已经完成的选民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资料申请。更改登记资料选民除了会收到邮寄通知书之外，亦都会收到选举事务处以手提电话短信或者是电邮提示相关选民已更改的登记资料。另外，选民亦都可以登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www.voterinfo.gov.hk 查阅资料。想知更多关于选民登记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多谢留意，多谢留意。区区精选民歌经典咧，一连个礼拜啦，都系我哋呢个节目嘅9点半新闻报道后开始嘅。每一次咧，我就为佢哋即系喺呢5区嗰度啦，即系全香港即系分咗5个区啫。咁港岛区啦，咁我哋又唱两首歌，每一个区都唱两首歌。系嗰、那个嗰啲歌咧，完全就代表咗嗰个区嗰度嘅。譬如话港岛区咧，我哋唱咗湾仔嘅起碟街啦，咁亦都唱咗山顶之歌啦，咁喺新界西嗰度呢，我哋曾经唱过湿地公园，咁大家都知道喺天水围附近啦，亦都喺元朗嘅南生围，咁喺九龙西呢，我哋又唱咗深水埗嘅歌噃。 那首歌呢就叫做《幸福深水埗》，是我以前写的。咁另外呢亦都唱咗油麻地，即係佐敦啦，佐敦油麻地嗰度呢就係讲返油麻地小轮啦，唱咗昨夜渡轮上。而上个礼拜呢我哋就去到河行山啦，哇去游河啦，好靓。新界东，新界东呢我哋唱咗大浪西湾之歌同埋万宜水库之歌，哇全部都係我哋啲海岸公园地质公园嚟嘅。最后一日啦，就是今日，而家呢我哋就介绍九龙东嘅歌曲。九龙东我哋呢度你知唔知係边度嚟嘅呢？阿乔，阿乔同你倾下嘅。你哋每个礼拜都返嚟啦，係咪即係已经返咗好熟㗎喇喎。我哋属于咩区呢？我呢一度叫广播道。 真係唔熟 喎。你唔熟啦，其实呢广播道呢就即係隔离呢最近嘅，即係乐富啊啲咁啦。即係其实落去呢就係黄大仙嚟嘅。咁黄大仙呢就即係喺狮子山下啦，我哋喺狮子山脚嘅。咁呢个区呢叫黄大仙，即係亦都係入九龙东区嘅。咁所以呢就我係好想呢即係介绍下广播道。有冇听过五台山呢个名词呀？ 有就有，係以前。 唔明点解呀？ 係啦，唔明点解。 点解叫五台山呢？就真真正正有五个台喺度嘅。全香港嘅广播界呢基本上都喺晒。呢个细细嘅山岗。其实广播道係一个山嚟嘅。是好细嘅一个山嚟嘅，一个圈咋嘛，你知啦，你每次放工收工。咁即係其实就以前呢有五个台。一共呢就係电视台呢就係无线电视。有呢度喎，你知唔知以前无线喺呢度㗎，唔係喺将军澳，唔係喺嗰度嘅。 喺呢个山定係直头 喺呢个山度㗎。喺隔篱街咋嘛，行都行到，全部行到嘅，行到过去嘅。我哋以前就喺度嚟电视台做嘢，我係有返电视台㗎嘛。电视台咁然后呢就再行落去少少呢就丽的电视。咁后来就改咗做亚洲电视啦。又係喺呢条街度嘅。全部都喺广播度。咁然后电台呢就係商业电台啦，就喺我哋对面啦，你知啦。咁我哋呢就係香港电台。咁点解仲有一个台係边个呢？就叫做佳艺电视。佳艺电视呢就係咩呢？就係而家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即係成日新聞影出嚟嗰个电视部，嗰、那个电视部呢嗰栋大厦呢嗰、那个 building 呢就係佳艺电视嚟。不过呢就即係因为冇做啦，冇做呢就香港电台呢就攞咗嚟做电视部。咁解咯，咁所以一共咧系有五个台，所以叫做五台山啊，咁解咯。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好想咧，即系将呢一种情怀咧就用歌曲嚟代替。咁呢个歌咧，你大家都唔会熟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之前咧就为咗即系当然啦，即系属于香港电台嘅歌就好多啦，有广播剧啊，有节目主题曲我都唱过，同埋作过好多啦。咁但系我作咗呢一首歌咧。就是纯粹是为电台广播而写。其实我就是现在向着大家电台的听众而唱的。我就跟他倾偈的心声就写了这首歌叫做《空气全情》。 念那岁月里空中畅聚，年月每段与知音相对，如痴如醉，精彩片段动人留心里，共你诉尽每天喜与泪，陪伴你度过艰苦畏惧，一起进一起退，歌声笑声尽显生趣。阳光洒遍温馨友情之躯，空气全情，心与心似共对。月光拥抱歌声尽甜梦里，音乐迷人思忆趣。 对梦飘去。尽每天喜与泪，陪伴你渡过艰苦畏惧，一起进，一起退，歌声笑声尽显生趣。阳光洒遍温馨，友情自居。空气全情，心与心似共对。月光拥抱歌声，尽甜梦里。音乐迷人，思忆随梦飘去。阳光洒遍温馨，友情自居，空气全情，心与心似共对。月光拥抱歌声，尽甜梦里。音乐全情，思忆随梦飘去。空气全情，总缅怀陶醉。 歌名叫做《空气全情》，我哋做 DJ 做电台节目，当然系经过空气，我哋 on air。由空气将呢啲情意呢啲音乐传俾你，都传得好快噶，真系好犀利，可以传到全世界噶而家。多谢喺海外一路收听紧直播嘅朋友咧，亦都听重温嘅，都系多谢你嘅支持。做电台就系叫做空气全情，所以呢只歌咧系特别咧系安排俾呢个九龙东嘅应该可以讲系广播道五台山啊。应该都是属于这个乐富啊黄大仙一带。讲起黄大仙呢有个山好出名的就是狮子山啦。因为狮子山你有没有试过，不过你叶化桥你翻出来都是夜晚喎。你望不到狮子山喎。 望不到，不过小个呢就住九龙界嘛。 哦。 咁搭火车一定会。 一定啊。沙田就一定望到，因为狮子山的另外一边就是沙田来的。咁其实呢一边九龙呢一边呢个山脚呢就是黄大仙来的。即是我哋而家广播道呢就喺正狮子山脚。如果你日头嚟食广播道呢，我哋日日都系望住狮子山返工嘅，以前细个。咁日日都望到，我读书又喺呢度啦，读大学嘅时候。咁所以狮子山对我嚟讲就非常非常之有感情。 对香港人都系啦。 都系啦，咁尤其是多谢阿辉哥同埋黄尖啦，就写咗呢只咁精彩嘅歌，我觉得呢只歌应该系属于香港嘅歌，亦都系香港嘅香港歌嚟嘅呢一只，唔系净系话一只普通嘅歌曲咁简单。而讲起狮子山下咧，咁啱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当年咧，当年嘅一个长篇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因为其实狮子山下系一个。series 嚟，呢个电视嘅特辑嚟嘅，唔系剧嚟嘅， 剧嚟嘅， 即系但系讲晒香港人嘅所有香港人嘅生活，香港人嘅文化，即系唔系作出嚟嘅，即系好真实地，即系写咗呢个剧，叫做《狮子山》啊。好，咁所以呢个黄大仙九龙东区咧，当然要有呢只歌咧烂尾，一共五个礼拜，我哋最后一首歌。全香港的歌曲属于你们的狮子山下。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奔流香港名句。 寫多介紹的一首歌，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識唱這首歌，甚至不用看歌詞，屬於我們香港的獅子山下百唱不厭的一首歌。因為唱歌很有趣，因為如果你的情緒是跟那隻歌的歌詞啊各樣東西都有一種共鳴的時候，你就不會覺得隻歌悶的。即我不是為唱歌而噏一些曲谱出嚟，噏一啲旋律出嚟，咬一啲歌词出嚟，好对我嚟讲好容易。可能个脑可以完全唔需要在神咧，都可以能够唱到歌。咁但系如果你咁样唱嘅时候咧，就投入唔到只歌啦，自然咧个感情就唔到啦。咁但系如果每一次，尤其是作为香港人咧，每一次唱呢只歌嘅时候咧，都会同呢啲歌词咧好有共鸣啊，所以。每一次都唔会觉得厌，唔会觉得闷，唱几多次都得嘅。希望听嘅朋友都系咁啦，尤其是外国嘅朋友都会挂念住我哋香港啦吓，因为香港系你家，同埋仲有好多亲人朋友喺度嘛。睇个钟咧，就仲有五分钟到啊 ，Vincent。咁诶，高山咧有狮子山啦吓，咁诶。低谷我哋都有好多嘅，但系我哋嗰啲低谷唔未算低嘅，譬如我哋有快活谷啦，可以跑下马啦，可以有啊红梅谷啦，沙田红梅谷你有冇听过啊？ 阿乔呢个冇听过咧，以前咧我哋红梅谷系一个景点嚟噶，都算系 烧嘢食嗰度啊。 系噶，即系其实而家都有红梅谷，不过咧就完全唔觉得系一个即系划咗一个地区咁样啦。因为其实就喺沙田嗰边嘅，即系狮子山脚嗰度嘅吓。 未入狮子山之前咧，条路经过 红梅谷，即系唔系？其实系红梅谷去咗沙田嗰边噶啦，即系穿过咗狮子山隧道咧就到噶啦。啊，嗰度差唔多，你喺嗰条路嘅右手边咧，侧边嗰度咧，即系嗰度，即系下边嗰度咧，叫做红梅谷噶啦。嗱，咁啊，仲有你，如果你向右边望上咧，有望夫石，你有冇听过啊？ 啊，一定有啦， 呢个有啦，你有冇见过啊？ 好似细个行山有， 系啦，一定去过，系啊。其实两嚿，一嚿好大嘅石，一嚿好细嘅石，细嗰嚿细啲嗰嚿，其实都好大嚿嘅，系个头咯。咁啊，大嗰嚿咧就系个人嘅身体，然后后边有少少拱起咧就孭住个个 B B 咯，即系望个夫丈夫翻嚟啊嘛。咁呢啲都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嘅景点啦，连我哋啲教科书都有写嘅，即系沙田咧有红梅谷啊，咁即系有啲地理啊，有啲常识啊咁样啦。咁啊呢啲全部都系我哋一齐成长嘅一啲点滴啦。咁啊一年五日咧，我哋唱咗好多，唱咗十首歌都系关于我哋香港。咁啊 ，Vince 啊，头先我讲高山低谷嘅意思咧，即系话我突然间谂起一只励志歌啦。啊，写得相当唔错噃，你可唔可以同我哋演绎下？ 哦， 其实我哋香港嘅歌咧，好多流行歌咧，就对任何年纪嘅朋友咧都可以有共鸣。呢只高山低谷咧就唔算系好旧嘅歌，不过咧就对一啲年轻嘅朋友嚟讲，好有鼓励嘅作用。呢个林奕匡嘅作品。 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解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三次天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识而滞于山之谷，请离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原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到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三次跌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识如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你快乐过生。

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啦！十点零八分，我哋一路到十二点嘅，我哋会回复翻以前嘅正常时间，就系三个小时嘅直播。二千里歌再重聚，我哋有阿边时同埋阿乔，当然仲有喺收音机旁边嘅你，或者电话旁边嘅你都得嘅，记住打嚟1872388。我哋听下边时唱只歌，迎接春天嘅来临。再嚟一隻我好鍾意嘅歌名先。春风唔係吹到你头发都亂，吻上我的脸。春风吻上我的脸係当年姚莉小姐嘅一首名曲。又到春天了噃，系啊！今晚咧，我哋觉得凉凉地，可能啲天气又转转，因为咧会洒一两阵雨嘅。天文台嘅朋友话俾我听咧，听日就大致多云啦，明早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啊。咁啊，而家已经系好凉吓，所以请大家咧就小心啲啦，因为咧一个唔觉意冷亲就唔好啦。因为而家嘅时势系咪？如果要睇医生咧，比较复杂嘅气温咧，就系听日会介乎系16至到20度，而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一吹北风或者东北风咧，嗰啲风势会强嘅，而且比较冻嘅， 请大家留意啦。翻嚟以前靓歌再重聚，我哋多谢有天使嘅《春风吻上我的脸》。点解咁熟嘅？有人问话，咪即系嗰只咧？如果冇听过原装嘅姚莉小姐嘅国语版本咧，可能你听过最难忘你咧嗰套白衫白裤，就系呢只。知唔知边个原唱嘅？天使 系咪德哥啊？ 系啦，个个都以为系。 吓，唔系噶，竟然。 我觉得应该是阿灿啊，邓伟雄啊，即以前做电视剧嗰个邓伟雄，阿灿你知唔知啊？阿灿先啊，即我觉得是啦吓，即应该以我记忆。但是咧，我又觉得咁，呢只歌咧最适宜咧，最适合咧，亦都好似顺理成章是阿陈浩德嘅，系阿德哥嘅。因为咧就由外形啦，至到个声调啦，个唱腔啦，都好似即系有时佢外形，如果佢着嘅一套白衫白裤，好成日都系咁噶佢，系嘛？好即系官仔骨骨咁，好靓咁喺个台嗰度，所以好适合陈浩德唱嘅呢只歌。嗱，佢亦都有唱啦，因为喺演唱会啦，佢成日都唱，而且佢都有录过呢只歌。都仲有好多人肯会中意唱嘅，因为好得意，好香港怀旧味道嘅一首歌。好啦，咁我不如我哋而家接个电话先，第一个电话啦，喂喂喂。喂， 你好 ，系你好啊，系第一个系男士啊，真系好少有，好少有，多谢欢迎你，你系边位啊？ 系Eugene Lam 喺 Montreal 打嚟嘅。 哦，Eugene 你好啊，Montreal 系，写先，咪蒙写啦，我突然间唔知道 Montreal 中文点，加拿大嘅 Montreal 蒙特利尔啊，系蒙特利尔，系记得啦。 咁啊，本地人嗌满地可。 系啦系啦，我哋以前一路叫满地可嘅。其实咧就满地海就熟悉啲，蒙特利尔系即系而家即系 official 啲啦，我都知嘅。 地图上系写蒙特利尔咯。 系啦，因为而家啲名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好多都叫雪梨，而家叫悉尼，系咪？以前叫康城咁啊，系嘛？即系而家就叫首尔啊，咁啊已经改晒噶啦。不过香港你依然叫香港，呵呵你好嘢，再打翻嚟啊！ 暂时仲系咯， 咩暂时啊？永远都会系噶，永远唔会改噶。你信我，你信我，同你输到啊！吓，喂，点啊？喂，宇尊，点喺 Montreal 住咗好耐啊？ 住咗差唔多30年啦。 哇，真系假啊？把声好后生下啫，真系。 我。哦， 好 廿岁 过嚟啦。哦，咁啊，即系跟住唔走啦，一喺嗰边读书，然后冇走嗰啲系咪啊？ 系啊，边发展 系啦， 做嘢翻工边度一样啦，边度地方都系咁噶啦。 系啦，因为我以前有啲中学同学都系咁，即系去加拿大读大学啦，咁一读咧，读完之后就揾到工啦，跟住就冇走啦，咁啊落地生根啦吓。但系点解会去 Montreal？即 我都想问我阿妈， 系咯，哦，你阿妈带你去嘅先嘅，原 系啦，我哋成家移民过咗嚟，但系就系冇试过拣第个 province 走，跟住就留低喺 Montreal 啦。 哦，真系得意啊！即系特旧，你知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嘅移民去加拿大咧，99%都系一系唔系 Toronto 就系 Vancouver 吓、啊。極其量咧，可能都會 Alberta 少少啦嚇，有啲去即係少啲噶啦，都去到嗰啲比較遠啲嘅地方。但係 Montreal 都聽過有，但係少咯。咁你咁以 Eugene 咁，你即係都識講法文嘅喎，可能 好少，好失望，真係識好少，但係聽到啲咯。 哦，係其實即係都其實唔需要識嘅，係咪啊？ 系， 即系讲英文就得。 基本上都系用英文。 系咯 ，OK。佢你有，我又好想知道佢有冇就系，虽然咧，即系Montreal 就一半一半啦，有法文。佢哋系咪自己一堆人分开讲法文，然后另外一堆人？ 唔系啦，而家都好，近呢几年都好，法文、英文都有晒啦。 有晒，咁但系嘅讲法文嗰啲人会唔会即系点讲咧？佢又 住埋一齊，你講 即係住埋一齊啊，生活埋一齊啊，同埋佢哋，因為我係即係加拿大籍嘅，即係法國人，即係嗰佢哋嗰種曾經一路都提議話想獨立噶嘛，係咪？ 啊，有講過，但係我兩次都做唔到， 兩次都做唔到啦，公投添啦，係咪？咁啊，所以變咗咧，即係可能會有喺文化上面嘅分野。不過當然就唔係即係全個加拿大投票就唔好啦嚇，唔好分啦，大家。 咁anyway， 最緊要咧就係、是你仲記得講中文啦、啊、嚇，識寫中文。 哦，因為你頭先講廣播到，我成日聽住電台嘅，其實 係啊係啊， 係啊，有冇聽？ 有冇嚟過廣播度啊？ 我喺廣播度住，喺嗰個廣播度大嘅。 哦，所以 that's why 即係咁有情懷，即係有個反應。 係啊，我聽到你講廣播度，我就突然間想打過嚟咯。 你 都係咁多年，我第一次打上電台。 哇！多謝你，真係呢個廣播度情緣啊！你知我咧，我雖然唔喺廣播度住，但係我喺度大噶啦，因為我四十幾年前已經喺廣播度出現噶啦。因为我以前呢就又去 TVB 啦，我喺 TVB 唱歌嘅成日。咁然后呢就再加入香港电台啦。咁日日都喺度㗎啦。咁然后呢最离奇一样嘢呢就係、是、我读大学呢就喺浸会大学。我就喺广播度，你以前有冇印象呢？喺下面就係浸会学院嚟嘅。 记得。 咁但係呢嗰陣呢我解释返俾你听啦。咁咧就冇一條路咧，就直接喺個山度行落去，其實好近嘅啫嘛，差唔多摸到佢咁滯嘅，差唔多。咁但係咧，如果你要落去咧，你要兜一個大圈咧，就落去啊窩打路度兜個圈先去到嘅。咁如果調翻轉頭咧，喺大學行翻上嚟咧，就慘啦，行斜路咧就好遠嘅。咁於是乎咧，就我啊出曬名啦，就喺呢一度爬落去嘅。爬啲水渠啊，爬山啊，爬山爬落去上台，上完堂咧爬翻上嚟。 你唔知咁曳喎， 咁咩曳啊？我即系勤力嘅学生先会咁做啊！你知唔知啊？第一悭的士钱， 争取时间。 第二系啦，争取时间。我唔系温州，我要上嚟做节目啊嘛，节目冇得迟噶。咁、 okay. 但系又懒啦、啊。你唔通你慢慢行咩？冇咁多时间，我要赶住上堂啊嘛。咁你知我系同时候做嘅呢两件事，即系好少学生系咁离谱嘅，即系全职做两样嘢嘅，唔止嘅，其实做两三样，因为我又唱歌啦，又要去电视台啦，咁所以嗰阵系无线电视都喺广播度嘅咧，你记得啦，系咪啊？ 记得，真系五台山嗰阵时候，我哋细个系睇住睇啊肥姐啊秋姑佢哋，我见过李克勤喺个香港电台嗰个出边嗰个 yard 嗰度做演唱。 有李克勤都曾经喺香港电台做过 DJ 噶， 系 啊，即系客串嗰啲啦，系啊，客串嘅啫。咁、哦、啊，初嘅时候，即系佢未正式成为独立歌手咧，佢又唱歌，又即系有时客串下咁样。其实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即系以前我哋好兴一样嘢咧，叫做DJ 歌手或者歌手 DJ 啊嘛，你记唔记得？即系咧两栖动物嚟嘅，即系我就第一个啦。嗯咁啊，所以以后我哋好多噶，譬如有蔡枫华、黄海芹啊、周慧敏啊、林珊珊啊、何嘉丽啊，咁好多噶、哦，全部都识唱歌噶，同埋录唱片添嘅。喂，你而家去 Montreal 咁耐，有冇成日翻嚟香港噶？ 冇啊，都最上一次翻嚟喺行过喺广播岛行咗一圈。完全唔同曬， 梗係啦。有冇翻去故居嗰度？嗰度即係 我阿徐，我細佬仲喺廣播度住 緊。哦，會唔會係馬可尼道啊？ 唔係啊，直情 廣播度 喺隔離嘅啫，喺你哋隔離嘅啫。 哦，喺隔離添啊！哇，如果係 啊， 早知我以前都搬嚟廣播度啦，咁啊翻工唔使咁趕，唔使塞車。好， 其實而家仲可以， 即係其實係好好嘅，因為廣播度咧，即係老老實實係正宗大王啦。因為佢上咗個山度啊嘛，好靜嘅夜晚，咁日頭都好靜嘅。但你如果你要往咧，你扯得聲咧，射落去咧，而家你就有又一村啦，有又一城嘅商場啦，可以再直落去窩打路度咧，就好快就可以去到尖沙咀咯，嚇咁所以最近咧就去九龍城食嘢，因為九龍城啊，全個九龍城而家咧都係好多食肆喺度嘅，嚇你以前有冇落去過九龍城食嘢咧？ 成日落去啦，中意食下低嗰啲墨鱼丸粉嗰啲咯， 亡命记咧， 同埋上海， 你唔记得呢个名噶啦？我提呢啲名字，你唔会记得卅几年啦、啊，你最出名嗰间叫亡命记啊，九龙城，即系、 okay, 你成日会撞到边个？你知唔知啊？如果以前你撞到个人咧，就戴住个电单车嗰头盔嘅，去到入去先至除嘅。你中意边个啊？专系喺嗰度食嘅。 许冠杰， 哦，系咩？ 阿 Sam 系啊，好中意食夹墨鱼丸嘅，因为我都系，我成日去嘅，又系，总之即系好多呢啲往事咧，几得意噶，真系。咁啊，希望你啊，即系你用咩？你用咩怀缅啊？香港呢啲情怀咧？你用咩听歌啊？听电台？ 我成日都。是啊，我喜欢听歌，我不喜欢听那些、其他节目，喜欢听歌多。 听歌的电台，就算听节目。现 在新的那些歌手，我又不记得歌名，又不记得人 名。 是啦。 不出奇啊，因为你已经年纪大了，你没什么记性。 是啦，大了一点 点。那么在 Montreal 现在很冷的，是不是？ 暖翻啲啦，今日呢个礼拜所有10-8度。 哦，话咁啊，好舒服啦，咩一啲都唔冻啦。其实讲起 Montreal 呢个名咧，好得意，啲即系用咗英文嚟读，其实系法文嚟噶嘛，本身 系啊。 个 mon 系 mount 啊，即系山咁解。Trio 唔系 trio 啊嘛，系 real 系皇家山脉咁解啊嘛，应该。点解啲英文、okay. 英国人就变咗 mon？黐埋落去 M O N T， 然后黐埋落去 R E A， 个 Montreal 咁样，都唔知系乜嘢，系好奇怪嘅。 我都冇研究啦， 你冇研究啊？ 冇研究啊，咁多年都冇研究。 系啊系啊 ，Mon 即系 系 啊。Anyway， 即系系个山嚟嘅，应该 OK。咁多谢你嘅电话啦，真系咁难得，第一次打嚟电台，几十年来 系 几十年啦，真系难得你系即系。广播道的老乡啊嘛，咁啊即系自己人嚟嘅，点只情怀， okay. 即系你自己即系想听嘅歌咧，好难得嘅，咁难得打电话嚟。 咁许冠杰啦， 许冠杰啊，好多歌啊，你求其勾一只睇下我哋搵唔搵得切先，你讲啊。 你头先系咪有冇唱到同舟共济啊？ 同舟共济冇。同舟共濟咧，就我就未揾到歌詞。呢求其講，世事如棋啦，世事如棋啦。好啦，我哋而家即係我諗容易啲 揾個歌詞。 你講笑啫，多謝你支持啊！真世事如棋啦，啱曬啦。咁即係難得突然間就去咗 Montreal 住咗幾十年啦。突然間又第一次打電話嚟香港電台啦。呢啲我都好我感動嘅，因為咧我做咗咁耐電台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是因为海外好多香港人同我哋电台同我哋节目同我哋啲歌声所有嘢有联系个感情联系。咁所以呢即係做电台节目就至啱啦。你又可以听直播啦，又可以听重温啦，无论你住到乜嘢 Mount 咩 Mon 都好啦 ,Montreal 好啦，即係几远嘅呢我哋都可以联系你嘅。阿余娟，多谢晒， 好方便。 系啊，互联网 开个 app 就可以听到电， 冇错啦，太方便啦，太好啦。所以我哋呢个节目 冇问。 阿余娟，好，继续联络。OK， 记住吓，心在香港，世事如棋， 身体健康， 拜拜， 拜。 仓促岁月，世事如棋，每一局都光怪陆离。骤晴骤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一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抛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祝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跑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祝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话，星期三将会开会讨论最新一宗死亡个案，死者之前曾经接种伏必泰疫苗，初步相信死因同打针冇直接关系。另外，已經接種第一針科興疫苗的人士最快今個星期陸續可以打第二針。孔凡毅說，第二劑副作用通常比第一劑較多，建議接種者請半日或者一日假休息。而如果打第一針之後有心悸、頭暈等輕微反應，理應可以打第二針，但是如果出紅疹等敏感反應，就應該先諮詢醫生才決定是否適合打。至於有面癱或者吉巴氏綜合症等嚴重問題，就不建議再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多名司局長、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聽日將會在政府總部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特首、多名官員和行會成員上個月底已經接種首劑科興疫苗。菲律賓國防部長要求中國立即召回在南海有主權爭議水域的200多艘漁船，指船隻在相關水域出現侵犯菲律賓的海洋權利和領土主權，是令到地區軍事化的明顯挑釁行動，呼籲中方停止侵略行為。中國和菲律賓等國對南海多個島礁存有主權爭議，菲律賓海岸防衛隊通報，今個月7號在牛轧礁發現大約220艘中國漁船，船隻一字排開，相信是由中國海上民兵駕駛。雖然漁船當時沒有捕魚，但是仍然關注船隻可能過度捕撈，破壞海洋環境和航行安全，又聲稱牛轧礁是位於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內。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暫時未有回應。緬甸的反軍事政變示威持續，軍警繼續鎮壓，據報最少一死多人受傷。在中部城鎮蒙玉雅，有示威者設置路障，警方開槍，一名男子頭部中槍。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有幾百人在日出之前遊行，以避過鎮壓，參加的包括醫護人員。全國近20個地方昨晚有民眾參加通宵燭光集會，有人以蠟燭砌成象徵反抗極權的三指手勢。 另外，在電影《The Lady》飾演昂山素姬的藝人楊紫瓊在社交媒體貼出舉起三指的自拍照，表示見到緬甸陷入動盪不安，讓她很傷心，強調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是一項艱巨任務，必須透過和平手段來完成。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聽朝清涼同埋有一兩陣雨，氣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中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回升。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在香港合資格院校修讀全日制和經本地評審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合資格的學生可以獲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審查的資助。在2021-22學年，最高資助金額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有关资助计划嘅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呢个资助计划嘅网页。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系长春社嘅公共事务主任陈永君。唔知大家知唔知而家香港有几多个郊野公园呢？是24个，嚟紧政府将会成立第25个郊野公园——红花岭郊野公园。红花岭位于新界北区，邻近沙头角边境一带，是北区最高的山峰之一。相传名字源于每逢春天，大片红杜鹃盛开，将整个山头都染成红色。由于早年红花岭属禁区的范围，所以保留到原始的生态面貌。那里有高保育价值，是不少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包括全球易危的大草鶯。红花岭连接香港八仙岭和深圳梧桐山，亦为两地动物提供重要的生态走廊。红花岭亦是一个高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地方，位于白公坳和矿山的墨景图碉堡，在昔日有重要的边防用途，而连麻坑的矿洞就见证了香港矿业最辉煌的日子。虽然政府提出占地约500公顷的红花岭郊野公园计划，但是周边地区同样拥有重要的生态资源，包括一些成熟的次生林、找到稀有淡水鱼的天然河流等，这些地方同样需要得到妥善保护和管理。于是16个环保团体建议将计划扩展到1120公顷，希望可以保育具高生态、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地点。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着以往故事的脸，就尽再走出一天，双眼的茫然偷看每天，似是完全无记忆，似是完全无认识，沉默里回头望身边的改变，时候对我继续欺骗，总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似是完全无意识，似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 你望见到的不是我。问问声我为何只会一日过，想得更多。谁都知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要传，累人不浅。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 10:39的时间回来，2000年歌再重聚，因为陈百强的我很喜欢的歌叫做《我的故事》。今日嘅天气头先提过下啦，吓请大家特别留意嘅，因为凉咗好多啦，吓明早嘅清凉啊，同埋有一两阵雨添。气温咧大介乎喺16-20度左右，吹和缓嘅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咁啊，而家嘅天气咧随时会出现咧以下呢首歌嗰种情况：突然间有啲雨，突然间又出太阳，突然间咧，咦，又好似好暖啊，好热，好温暖，突然间咧。一阵寒风吹埋嚟，有东北风啊嘛！呢一种情景咧叫做东山飘雨西山晴。唔该晒，边事？ 远在东边的山，幽静下雨，寒细沙，这般天色清朗，歌满处。情是往日浓，愁是这样深。未知当天的我，期待雨中多失意。雨后东边的山色已渐朗。 期待雨中多失意，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多失意。 东山飘雨西山晴，原装就叫做苏州河边，咁啊仲系男女对唱嘅添，下次同你唱啦，带你去苏州玩下啦。唔该晒 Vince， 睇个钟10:44，我哋听电话先，18723888咧就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Hello， 我叫 Asha，Asha 啊，好得意啊个名字，啊好听，好似啲东欧嗰啲人嗰啲名 字。我听人哋讲话，其实系印度噶。 系咩？ 系啊。 Asha， 点样串我真系唔系好清楚。 A S H A。 哦 ，A S H A 啊，哇，呢个名字我未见过。Asha， 你好 ，Asha， 都 A 字头啦，即系 A 字头都啱啦。点啊 ，Asha， 你系喺边度打嚟啊？ 我香港咋？ 香港啊，啱啦，越接近。就越亲近啊！点啊 ，Asha， 你好。 Hello， Albert。 系啊，你好啊，你系。 我人生第一次打上你电台。 系啊，因为同头先嗰个 Eugene 一样、啊，点解会第一次打咁多年忍住唔打嘅？点解啊？ 我都系到最近先开始听电台噶咋。 哦，即系你一路落嚟，细个都系睇电视啊，系咪啊？跟住上网啦，吓点解会无端端听电台呢？咁 我识咗一个大恩公，佢听电台，所以介绍咗我，分途咗我听电台。 我可唔可以即系介唔介意啊？即系本来咧问女仔几多岁，大约咧你又冇 先25咯，而家 哦系啦，我就好奇怪，就要听下听下，咦？可能好后生嘅啫喎，即系廿五岁对我哋嚟讲，当然系非常之年轻嘅啦，系咪啊？我哋呢啲虽然唔系话老饼节目嘅，但系我哋唱嗰啲，我哋唱嗰啲歌全部都系我惊你未出世啊嘛，系咪？咁呢个大恩公咧，点解会咁大影响你？ 因为上年咧就行咗个衰运啦。 哎呀， 系啊， 好翻啦而家。 就系啊，而家好翻啦。上年行咗衰运咧，一刹那家破人亡。 哎呀，冇咁啊！即系呢个恩公就帮忙你， 系啦， 协助你。哇，好似好多歌都讲呢啲嘅，好好嘅。所以咧，我好多时候。在那些励志歌那里可以令到很多东西的。有些歌很多歌是啱你现在讲你这个心情的。就是说比如你求其讲者啦，比如说英文歌叫 You Needed Me。咁呢佢就讲一个人呢又係落魄咗啦，哎呀遇到唔好嘅事。点知呢旁边有个人扶持佢啦，仲即係一路喺个旁边协助，跟住呢就仲称佢为大家好朋友咁样。 系啊，香港地好人真系好多噶。 啊，咁啊，即系恭喜你啦，恭喜你咧 ，Asha。因为真系虽然咧，即系头先阿 Vince 都唱咗歌叫《高山低谷》啦。咁啊，即系高山就大家都想向往啦，吓爬上去啦。咁啊，有时即系跌咗落低谷都唔出奇啊。尤其学你话斋，行衰运咁样，都唔好话衰唔衰运，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嘅。尤其是呢排添啦，大家一齐。都会遇到一啲唔係好尋常嘅低谷都未定。互相鼓励下啦，咁你即係算係行完衰运就行好运啦，而家有人嚟協助你啦。心情好返好多喇，听你把声。 都係㗎，因为我媽就上年过身嘅，跟住但其实未到一年，而家就到我阿公过咗身，好似一次生两次熟咁喎。 哎呀。不过你都可以即系轻松翻自己嘅，你识喺一啲即系悲情嘅即系氛围即系环境底下，可以自嘲讲下笑，呢啲都系我开解自己有时嘅方法嚟嘅，即系咧自己作啲自我嘅黑色笑话嚟，系啦，我都系衰噶啦，衰咩咧？咁自己都讲啲笑话嚟， 即係窒下自己啊，咁樣頭先你講嗰啲都好似係咁樣啊，不過就可以能夠開解嘅，真係嘅啊。咁啊，咁啊，而家心情好翻啲，跟住繼續向前邁進 ，OK？ 嗯， 你 係 咁話啦，咁咪繼續咧，即係聽電台，請問你有啲咩得著咧？ 有咩得著啊？我聽電台之後，我就發覺咧，原來咧。好多人想嘢都好唔同咯，因为咧平时如果唔听电台就咁睇电视又或者听新闻都好啦，都系而家社会上面会讲俾我哋知，即系新闻报道报乜，我咪听乜咯。但 系 原来电台每个人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好得意噶。 系噶，咁同埋有唔同嘅人，好似譬如你又中意，譬如打电话上去某个节目，咁你可以你自己将自己嘅心声讲出嚟，系咪？即 系 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啦，系咪？所以咧就好嘅，有时我哋电台，即系我系做咗好多好多年咁其实电台里边系好多唔同嘅节目嘅，咩风格都有，咩方向都有，甚至音乐节目咧都有唔同方向啦。咁所以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咧，我唔知点解你会听到啦，啊，听到呢一个咧，我哋嘅， 连续听咗好多日嘅星期日噶啦，但系我到今日先打嚟嘅，就都系。 多谢你，多谢你。就係你咪撞到聽嘅，定係你個恩公？ 我個大恩公 介紹你。哦，多謝佢嚇。咁啊，如果既然咧就聽咧，如果希望唔好話有咩得著咧，而係有啲感受，點隻歌咧，我就知道你咧喺你心諗乜嘢，你嘅心情係點？ 我咧想聽咧羅文嗰首《甜情感受》，因為我媽以前成日唱嘅，我仲成日笑佢咧，你唱得好核突啊！ 原来你阿妈教你唱嘅，哦， 系啊，我最初都唔知道名字，我只识歌词咯，跟住去 Google， 跟住先发觉系原来系罗文嘅。 哇，呢只歌咧，唔好话对你廿五岁啦，对我哋嚟讲咧，都系一啲即系粤语歌词组之一嚟嘅。因为我哋细个咧已经系睇嗰日本片集啊，睇电视啊，咁啊有只主题歌咧就系罗文唱呢只啦，我都未开始出道嘅。阿罗文已经唱呢只歌好耐噶啦，即系耐得好紧，即系我哋咪始祖歌嚟噶呢只，就系励志嘅始祖歌，差唔多系，就叫做前情感受，就系、是、一出日本嘅配音片集，有一只日文歌嘅，咁日文歌咧就我哋唔识听噶嘛，咁于是乎咧开始兴啦，就系、是、搵人填咗广东字，咁然后即系搵个香港嘅歌手唱，一炮而红，好红噶呢只歌，好 hit 嘅 ，hit 到好犀利嘅。因为点解？好劲噶，好鬼劲噶！因为以前咧，即系一 hit 起上嚟咧，好得人惊嘅。所以得人惊，或者即系唔理你咩环、咩年龄、咩阶层，即系有你知啦。如果有时有啲怀旧歌，好多年青嘅佢都未出世，佢唔识噶嘛，系咪？尤其是后生嗰啲歌咧，调翻转咧，啲年长嘅人咧又一只都听唔到嘅。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好似有啲隔膜。但以前唔同噶，如果一只歌 hit 唔理你几多岁啦，吓零至一百岁都会识嘅。呢只歌就系咁啦。好啦，你既然咧即系廿五岁点嘅歌咧都好少有，我哋试下演绎翻即系呢只歌咧。我谂大大话话咧有两个廿五年，两个廿五岁之前。 哇，咁耐噶？ 五十年到啦，真系噶，有噶。有噶呢只歌，我估差唔多有，冇都四廿几年。 成日听我妈成日唱。 OK， 咁唱呢只歌俾你，顺道就系、是、怀念下妈妈啦，好嘛？ 嗯。 系啦，要成日唱俾你听嘛。OK。 多谢 Albert。 多谢晒 Ashan，Thank you。 拜拜。 多谢你打电话嚟吓，拜拜。 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明白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 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接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接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 歌名叫做《前程感受》，当年是罗文主唱的歌曲。时间到了接近11点，差不多。Vinci，我们找一只歌再接再厉，将呢啲励志嘅感觉，呢啲互相辅助，好似头先个电话咁，遇到一个恩公，或者好似你只歌咁，有个天使喺侧边守护住你。希望每个人都系咁。 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岁月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到来年变老，才明白那种悠然脚步。来吧，趁毫无空数，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饭，无惧雨水沾湿两眼。谁来劝告一街的人言滔滔，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意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好跟神明到一步。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向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衬上有些本钱，添多一些账单，如因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无需定立时限，无风一般。 人未老还未老还未到尽头，记住来心慌淡，日生命有时限，何必自定解限，大可青春就要多贪，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衬上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无惧雨水沾湿两眼。 就是违反协议将会有后果。被俄罗斯召回的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反抵莫斯科，将会同俄国外交部和有关部门讨论俄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俄美关系近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美国情报机构早前发表报告，指控俄罗斯试图干预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預料華盛頓將會對莫斯科實施制裁。美國總統拜登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將要為涉嫌干預選舉付出代價。俄羅斯其後反指有關指控毫無根據，召回駐美大使，商討修正俄美關係的方法，以免兩國關係走向不可逆轉的地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清凉和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说，陈柏宇的音乐选择。 呢首歌就系天才白痴钱钱钱。我覺得呢個錢同埋生活嘅關係好好微妙咯。 嗯， 你又冇咗佢又唔得，但系佢又唔可以成為重點，但系佢亦都可以解決到某一啲問題，俾到你多啲時間去做第二啲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冇石油气咯，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看着世界。 界多么美丽。愿我是风，你是雨。微风静在细雨里，漫步青青草地，小草也在轻轻低语，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 时间嚟11:08，二千岭歌再重聚会继续到凌晨12点。我是 Albert Lau 柯雪强，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乔啦，伴住呢个今日嘅气氛咧，就是、春天嘅气氛。刚刚过咗春分呢个季节，我哋嗰个天气咧就好似配合翻，大致多云，明早清凉及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添。春天嘅气温系咁噶，春天嘅气候咧都系有时会有啲雨。头先只歌咧叫做《微风细雨》，特登咧就系唱呢首歌，趁翻下而家嘅天气先。不过咧，春天有个好处嘅就系话百花盛放啦，好啲诶，头先只歌都有小草就开始长芽，开始可能会有啲青绿色嘅田园气息。周围都是啊，咁我香港咧，就当然如果喺市区里边咧，都会见到有好多花草树木，尤其是而家盛开嘅杜鹃，哇，真系艳得好紧要，好多时候好远已经见到一啲紫色、红色嘅杜鹃花开得好灿烂，同埋红面都系好盛放。突然间谂起有首歌咧，就系、是、我细个嘅时候睇咧，好 impressive。印象深刻的就是女主角朱莉安德斯在个山头度一路咁喺下边走上嚟，全部咧一个山咧都系绿色嘅，就好似春天百花盛开，充满咗生机嘅一个景象。The sound of music， 仙乐飘飘，处处闻。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with songs they have sung for 1,000 years. The hills fill my heart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My heart wants to sing a phrase song.It is. My heart wants to beat like the wings of the birds that rise from the lake to the trees.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at flies from a church on a breeze.To laugh like a brook when it trips and falls over stones on its way. To s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a lark who is learning to pray. I go to the hills when my heart is lonely.I know I will hear what I've heard before. My heart will be bless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I will sing once more. heart wants to beat like the wings of the birds that rise from the lake to the trees.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at flies from a church on a breeze, to laugh like a brook when it trips and falls over stones on its way, to s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a lark who is learning to pray. I go to the hills when my heart is lonely. I know I will hear what I've heard before. My heart will be bless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I will sing once more. 真系由细听到大，后来跟住学唱嘅一首，我哋读初中嘅应该嘅时候咧，就去睇《仙乐飘飘处处闻》，当然就第一次见到 Julie Andrews 啊喺戏里边，哇！发挥佢个即系唱歌嘅天才，嗰啲技巧咧，尤其是我哋嗰啲学生咧就开窍。哇！乜原来啲英文可以咁好听嘅？点解嘅？咁啊，逐渐咧喺啲歌曲嗰度学好多英文，主要系来自《The Sound of Music》。先我飘飘处处闻，睇下个钟十一点搭三啦。我哋听一个电话先。喂喂喂， 喂喂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你好啊 ，Elvin 啊，Elaine 啊 ，Elaine， 我上次打过俾你噶啦。 我记得噶，有个 Elaine 打嚟，应该系你啦。 系几廿年前见过你喺佐敦嗰 个 啊。 哦，又系讲翻呢句，咁你讲呢句就记得啦。吓，你会咁好记性咧？你几十年前见过一个人，几廿年前攞翻出嚟讲都有嘅，咁得意嘅。 我怀旧啊嘛，因为 佐敦， 因为我都几保守下嘅。 哦，系啊，啱晒啦，系啊，即系保守系我哋中国人，即系好多嘢保守，有某啲嘢开放咪得咯，即系譬如话 系啦， 喺做嘢嘅时候就好开放啦，去教仔女又好开放啦，系咪？ 系啊，即系有 阵时 要顺下啲仔女意 嘅。系噶，唔好系顺佢意啊，而系佢哋嗰谂法咧，我哋唔识嘅，有啲有时系会好简单啦。你而家你试下啦，你拎个电话，你个无线，而家要用电话噶啦嘛。你好多嘢唔识用噶嘛，你咪问佢咯。 系啊，佢好叻啊，好叻。 佢叻好多噶嘛，佢哋自细已经识噶啦嘛。 即系智能咩电话嗰度？ 系啦嗱，即系叻到啲智能电话咧，突然间会断线嘅添。系咪智能电话嚟噶？佢用我唔知道啊，断咗线。啱啱讲到电话，嗰啲电话就嘟嘟嘟到几得意，唔紧要嘅，我哋又等佢打翻翻嚟啫嘛，系咪啊 ？Elaine 系啦 ，Elaine， 我觉得你应该喺度，唔知点解你系可能想表演俾我睇下咧。嗱，我几识用智能电话，我仔教我噶，咁样揿可能揿咗个收线嗰个掣都未定。Anyway， 唔紧要嘅，嗱，阿 Vince， 你估啦，佢话佢自己好保守，你估佢点咩歌啦？一阵间。边一类啦，唔好话古种边只就好难嘅。 咁可能旧少少 嘅。系啦，一定系好旧噶啦，中文嘅旧歌，咩年代啊？嗱，我哋讲歌手啊。 咦，咁要睇下佢究竟佢撞到你嘅时候系几多岁喎？ 佢话几廿年前撞到我，见过我啫，即系唔系撞，即系佢撞唔到我嘅。咁但系竟然我唔知点解会喺嗰度出现啊！但系我而家都喺嗰度出现噶。 咁可能应该系啲七八十年代咁样。 哦 ，OK， 佢系我谂应该都可能会点徐小凤啊咁样都未定啊。不过而家咧又接咗第二个电话啦，系咪 ？OK， 头先个电话断咗，唔好意思 ，Elaine， 下次再打嚟再倾过。喂，我哋再听一个新嘅电话。喂， 你好啊。 你好，你系边位啊？ 你叫我兴啊。 阿兴啊，你兴听啲咩歌啊？ 又兴听啲咩歌啊？ 听啲 嗰啲歌咯， 听啲温馨嘅歌啦，系咪啊？ 系啊， 系啦，我都中意唱温馨嘅歌嘅。阿兴你好啊，吓最近兴咩啊？最近呢个疫情兴玩咩啊？ 呢、這个疫情就兴玩隔离啦。 玩隔离，你真系试过啊？ 而家就隔离紧咯。其实我上个礼拜有同事打过俾你噶、 哦， 我接力啊。 哦，我记得啦，有一个来自健身中心嘅。不是的人，即是个 member， 佢哋去健身中心玩过，然后就带去翻去你公司嗰度，系咪啊？ 系啦，咁我就大家同事咁样啦。 系啦， 咁佢介绍我听嘅。 哦，咁啊，即系而家就隔离到第几日咧？即系就系上次佢话两日，而家加七日，九日啦。 就嚟完啦。 系啦，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噶啦，吓翻可以翻屋企噶啦。 就星期三咯，所以我其实想打嚟就希望各位同事大家都冇事啦。 咁你哋知唔知道你哋可以即系互相通讯噶？ 我哋有倾偈，如果唔系真系会发癫噶。 系啦，倾下偈几好嘅，真系你倾到电话都冇晒电嗰种。咁啊，真系，我都想即系就问你啦。咁啊，隔咗咯，嗱，今次咧你就已经成九日啦，吓。 系啊。 咁有啲咩？感受啊，有啲咩即系经历嘅感受？ 感受啊，其实呢段时间都几情绪都会几多波动，咁所以其实真系好重要。我觉得喺呢段时间，即系如果即系唔会希望系发生喺大家身上啦，但系如果有嘅话，其实多啲嘅支持同佢哋倾下偈，其实都好重要。因为每一次其实做检测嘅时候都会好惊死啦，中唔中咧，到唔到我咧咁样。咁、都好开心，即系一班同事，其实大家都即系互相支持咁样，咁啊希望大家冇事啦。 系啊， 我而家好挂住屋企啦。 系啊，太耐冇见啦。 我老公听紧啦。 咁啊，我谂住最挂住你嗰个就系你老公啦。咁啊， 仲有两个 B B 咯。 哇，两个添啊！两个小朋友添啊！哇，咁啊真系呢样嘢就真系即系细估唔到嘅吓，即系以前发梦都估唔到要咁样。好彩你都仲系喺香港，即系如果有啲咧喺好多，我听到好多啊，真系身边旁边朋友都好多喺外国又翻唔到嚟啊，即系又要一去又要隔离，翻嚟又要隔离咁啦，咁啊冇办法见成嘅。就算我哋喺我哋行里面都好多，就是上咗内地要做嘢，譬如拍戏啊，我识嘅全部嗰啲明星啊咩嗰啲，全部都要可能好耐好耐都冇见屋企人嘅，因为大家都冇办法通过关门。 呢、這个疫情真系令人隔离得 系啦，细估唔到嘅，不过大家一齐 都会见少咗，其实 系啦，好多嘢都要改变啦，唔紧要，我哋正式要面对，因为全球性嘅。咁我哋更加要即系坚强啲啦，吓算系咁啦。咁你都就嚟可以出嚟啦，翻屋企啦。咁可以咧，特别会觉得咧屋企嗰啲嘢好食啲，特别咧会觉得屋企个气温咧系温暖好多，系咪啊？特别觉得啲小朋友咧特别可爱， 好期待啊！ 好期待啦！呀，呢个真系嘅，因为真系以前冇好少试过咁样噶嘛，原来。十几日咧喺间房嗰度咧，即系喐不得其精。 系啊，不过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其实打嚟其中一个原因，都好希望多谢呢度其实照顾我哋嘅人。 系啊， 其实我今次嘅经历，其实我觉得都比我想象中真系好啲，即系起码其实佢哋对我哋都即系尽量满足我哋嘅需求咁样，又都关心我哋，咁所以我就都好想。多谢佢哋啦！ 你喺边一个地方隔离啊？ 竹篙湾。 竹篙湾，好、okay, 啊， 上次都系啊，我听到都系竹篙湾。咁啊，多谢啦，所有嘅工作人员啊，佢哋都有关心啊、慰问啊， 有啊， 倾偈啊，咁样。 有啊，系啊。 OK， 咁不如我送只歌俾你啊，同埋送晒呢个喺即系隔离喺竹篙湾隔离嘅朋友。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啊，多谢 七， 我都系第一次打嚟嘅 啫。系啊，好啦，今晚好开心咧，全部第一次打电话嚟电台，就打嚟我呢个节目啦。你是但拣一只歌啦，我唔知识唔识，不过我会尽力。 其实我好想拣你嗰只歌啊，因为咧早一排咧，我成日长期喺度 loop 嗰只歌就系《旁的启示》。 哦 ，OK。 系啊，如果可以，我想听到你唱。 啊，冇问题啊。不过咁，嗱呢只歌咧原唱咧就。冇办法可以买到堆啦。原唱有三个人，我啦， 卢冠廷可以啦，喺香港可以揾到佢。但一个叫关正杰 我老公好中意佢 啫。系啊，啱晒啦。咁我谂阿 Michael 喺即系彼岸啦，好远好远，一路听住，一路个心嗰度咧支持住，一齐同我哋一齐唱都 OK。咁呢只歌咧就当然对我嚟讲好重要啦，因为当年我哋三个都系为咗即系支持香港。而唱嘅一首歌， 系啊，当其实 你知唔知啊？有个故事嘅背景噶，以前咧我做咗呢只歌之后咧，因为香港嗰阵有个移民潮啊，咁移民潮咧就唉，即系好多人即系好忐忑咁样啦吓，究竟走啊唔走啊咁，我哋就唱咗呢只歌咧喺电视猛咁播，就鼓励即系所有嘅香港人，又冇叫佢哋话走，亦呢个唔走冇讲到，不过咧就系、是、你听歌词你就明咧， 我明啊， 系啦，咁就会系。互相的鼓励，尤其是我们一家人。多谢晒你的电话，多谢晒， 多谢你，多谢你， 拜拜。 沙中旁，常愿路茫茫，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哦哦，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可变暖，当你心变热烫。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哦哦，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 注定破落，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北风都可变暖，当你心变热烫。 多谢作曲的冯添之，作词的是林振强，多谢 Richard。 庞的启示，当年呢我们三个人就合唱了这首歌，再次拍了两次 MV， 第二次呢就是为香港而拍的，所以呢我们都还记得的。那时候刚刚在红馆都没多久了，咁我哋仲喺红馆面前嗰度，嗰、那个楼梯嗰度一齐拍啦，又喺尖东海旁啦等等嘅地方。第一个钟已经系接近11:30啦，11:30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如果得嘅话，再接多个电话都可以噶，一阵间见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4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早前涉嫌非法集结被捕的巴基斯坦籍男子。警方表示，有5名曾经接触被捕男子的警员列为密切接触者，已经接受隔离检疫。警方表示，已经安排曾经接触被捕男子的15名警员接受病毒检测，全部初步结果呈阴性，当中5名警员属于密切接触者。警方又表示，相关警员工作期间有佩戴口罩，其后没有同公众接触。警方已经派员清洁和消毒观塘警署和警车等的地方。有关案件发生在今个月19日夜晚，警方接报指观塘指油塘三家村游乐场附近有多人聚集，通九龙冲锋队和观塘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接报到场之后，拘捕9名本地男子和8名非华裔男子，年龄介乎13岁至36岁，涉嫌非法集结，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确诊男子被捕之后报称不适，送往联合医院，星期日确诊。昨日有13宗接种新冠疫苗后不适送院个案，10宗涉及伏必泰疫苗，3宗涉及科兴疫苗。13宗个案入面有2宗仍然留院观察，其余已经出院。送院个案包括一名17岁女子，在彩虹道羽毛球中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其后出现血管迷走神经性分缺，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经治疗之后无需留院。另外有多宗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头晕、分缺、手部或者四肢麻痹、心悸、出诊情况和血压上升等的情况，大部分人无需留院。至于接种科兴疫苗后不适的3人，分别出现过度换气、面部肿胀和胸部不适以及头晕等的情况，他们都不用留院。中环汇丰总行大厦明日重开，汇丰表示地库3楼、5楼和6楼的分行都会重新投入服务，并会继续要求访客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保持排队距离，并在开放式银行柜台增设胶板，并会继续安排部分员工在家工作以及分开工作地点。汇丰银行上星期因应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关闭汇丰总行。

说话，攀跌也不要害怕。 叫做蝶恋花， 系啦， 多谢晒 Vince。时间系11:41，我哋可以接多一个电话。喂喂喂， 喂喂， 你好啊，你好， 你好， 你系 阿何太， 罗咩太啊？ 何太， 何太，你好啊， 系啊，听咗你好耐啦，不过冇打电话过嚟嘅。 啊，第一次啊，差唔多。 是啊，即系我好少打电话俾你。 哇，今日系啊，今日嗰啲全部都系第一次打嚟。 我成日都系听啊，冇打俾你。 多数都系噶啦，我哋如果个个打嚟就不得了。 唔系，以前好似冇电话嘅。 系啊，冇嘅。 系啊， 因为疫情啦，咁之前咧就直 接我听咗你好耐好耐， 得两个人添啦。我有一段时间，你一系我同阿乔，一系我同 Vince。 系啊系啊。 咁啊，最近先加翻多一个，咁啊开始 听电话啊。 听电话好啊，因为听电话可以啊倾下偈啦。咁喺疫情当中， 我近来想要加油啊，因为做咗手术冇几耐啫。 系啊，哦，咁啊，而家已经。好得七七八八啦，等康复啊！ 即系麻麻啦，都好似好攰咁。 唔紧要啦，大家都系冇得周围走噶啦，横掂都系趁住呢个疫情度。 系啊，我咧就补咗我女八号生日啦。 好啊！ 我有个孙又11号啦，呢个月噶，仲有一对孖先26号生日啦。 哇！有冇塞噶？ 未有，未有。 嗰啲孙几多岁啊？啲孙？ 大嗰个都20岁咯， 咁犀利何太，你真系福气啦！哇，你真系20岁嘅，真系随时有塞噶咯噃，喐个唔 冇冇拖 拖都未拍。 哦，好快嘅，你唔知噶，一阵间打电话翻嚟啦。系啊，打电话翻嚟。我就嚟做老豆啦，咁啊，会噶。 我自己而家要加油，因为我自己都，哎呀，而家做完手术之后，好似觉得自己好。好颓啊，即系冇以前咁有精力咁。 哎呀，咁你顺带休息一下啦。你估呢、這个呢、這个？你估你系嗰啲？ 我已经唔使做嘢啦， 唔系咯，咁咪就 系 所以呢？你唔使做嘢先至小心，即系要咧，要喐下个人咧，做一下啲健康运动 啊。不过而家香港啲人咧，真系做得太劳碌个头啦，即系讲以前嗰啲人。真的做得太勞碌嗰陣，太辛苦啊！真係 係啊，去到係啦，香港人咧嗰個 pacing 啊，我哋叫做即係嗰個節奏咧，嗰個步速啊，你睇喺街嗰啲人行啊，你就知噶啦。即 係唔係有啲人真係好勤力嘅， 有 真係一啲都唔放過，好似我今晚聽心機咁，即係喊啊！即係睇電視，嗰啲媽媽為咗嗰啲細路，嗰啲細路真係。智障人士嗰啲咧，即系我又感动咧，真系睇到我喊到咧，真系即系无微嘅付出，真 系 好辛苦。 系 yes， 嗰啲我都每一次睇到我都有，我亦都有啲识得嘅人咧，佢哋都系咁。即系，但系佢哋父母亲嘅爱咧，系冇办法形容，系一生嘅，一生嘅，系啦。 系啊，我觉得佢哋比我仲辛苦。我好早好年轻，我先生都唔喺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捱得我都觉得有些价值啲细路 OK 咁啦。但是我见到呢啲智障嗰啲唔识讲乜都唔识真係好辛苦。係咪真係嗰啲真係我哋呢啲做父母即係另一半唔喺度都冇办法佢都唔想。但係呢啲呢捱咗啲细路佢又识讲又成啊咁啦坏嗰啲另外计数啦係咪呢啲又冇得讲啦。但係真係佢啲智障嗰啲真系咩都唔知道，好辛苦。 系好，我都好即系好觉得嘅嗰啲父母咧，我睇有睇嘅，咁真系都唔知点样形容，因为我哋冇亲身经历啦。 真系唔知点样形容。 但系 总之天下，总之全世界天下父母都系。都是一样咁伟大，真系 希望所有嘅所有人咧，无论你咩系年青人也好，或者系我哋呢年纪都有父母，系人都有父母噶嘛。 系啊， 咁啊，真系 希望呢个 了解， 全世界都要加油啦， 加油啦，同埋真系了解下， 系啊， 家庭、屋企，即系同埋亲人嗰啲重要性啊，嗰啲难求，嗰啲可贵。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多一点。 系啊，希望年轻呢一代嘅细路关心下自己啲父母，爱惜下自己啲父母。即系包括我同你，虽然我自己唔系好有知识嘅，我都觉得我哋对父母都算系好好。我觉得而家嗰啲细路咧，真系啲父母太锡佢哋，佢哋已经有啲真系含住。即系冇钱都叫做含住金锁匙，啲父母都要满足晒嗰啲细路啊！我觉得 好啊，好啊，咁啊， 我 睇下 系 咁啊，真系多谢晒你个电话，就系听到你感动嘅声音咧。唉，我都有啲感动系啦，我就因为我知道你讲紧乜嘢啦，咁我都好尊崇， 都系啊，快脆 呢啲有心嘅父母， 快啲 嘅 热情过去啦！ 我送一只歌俾你之余咧。因为你都是人家的母亲，是人家的母亲的母亲，咁咧就再加上即系头先你睇到电视嘅，即系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呢啲真系付出一生送献给佢哋子女嘅父母们。 系啊，我都希望我啲父母真系自己收到，同埋啲细路都收到，真系好辛苦嗬，真系付出咗。大家身体健康啊！ 好嘅，大家咁啊！ 系，拜拜！ 加油，加油！ 加油，拜拜！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

神光。前途独个闯，温暖是妄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渐奔放，你若能回忆，挂念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景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追望。我已于是活回下，世界与我又何妨，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 多谢 Vince， 多谢咁多朋友打电话嚟啦，嗱，有时好多都第一次，有啲喺外国添。以前靓歌再重聚，每个礼拜我哋都会有三小时嘅直播，地点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有好多朋友都系听重温，喺互联网听重温，亦都系我哋有一年嘅时间，一年嘅节目摆上去。所以即系大约会有可能有50个节目，喺互联网嗰度都等住你重温嘅。只要揾啱嗰个日子，然后咧你就以前咧我哋有嘉宾嘅名喺度，或者咁咧我哋好快回复翻正常嘅时候，我都会再请嘉宾上嚟同大家唱歌。11:56的时间，我们当然要传统地唱一首晚安歌，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多谢两位拍档阿乔和 Vince。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从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question too.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Thank you.